《圣咏集》第125篇。依赖上主的人，有如西庸山，屹立不动，必永远长存不变。群山怎样环绕着耶路撒冷，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。自从现今开始，一直到永恒，他不让恶人的权杖来统治义人的家当，免得义人伸出手掌为非作歹，效尤学样。上主，求你赐福与善良的人，又求你赐福心地正直的人，那自甘堕落与自己邪路的人们，上主必使他们与恶徒一起沉沦。唯愿以色列家族永享平静安宁。